记不记得我和你最初的相信，还记不记得孩子般简单的爱情，我们仿佛天生在一起，用不完的默契和话题，戴上了耳机，沉入曾经的回忆。幸福的回忆是追求幸福的天地，寂寞的问候是加深寂寞的陷阱，当时无限珍藏的回忆变成无处躲藏的遗迹，让最小事情都变成最终叹息。每一段伤痛的爱情都困住两颗想挣脱伤痛的心，如果说可惜就在下一站更珍惜，也许一个勇敢的决定能换两个重生的约定，我们到了站，这一站叫终于，终于结束的起点，终于写下句点，终于我们告别，终于我们又回到原点，流干了眼泪，日日夜夜，未来的我们也许能说声好久不见。爱情并不是对于错简单是非题，相爱的两人不一定能相守相依，因为相爱所以在因为深爱所以有分离，约在下一站，车票是你我勇气。每一段遗憾的曾经，那是名字都叫憧憬，我们的心不能忘怀的，只像是花瓣在风里，那些无法看破的叹息，某天会是看淡的风景，虽然那风景永远有谁牵。